只知道唱歌要感动，管他有没有人懂，一把吉他滴滴答答滴滴答答，走路都不同，只要我的音乐会很动，管他普通我不普通，啊啊啊啊，跟着这在做朋友，选择这一首背景音乐，它陪你在一笔雪，想把眼珠子普通人可以像命运对决，会唱歌名不改绝，那个谁会唱大人的滋味，不怕累岁月飞光辉想只要问心无愧，就没有什么后不后悔，我只知道唱歌要感动，管他有没有人懂，一把吉他滴滴答答滴滴答答，走路都不同，只要我的音乐会运动，管他普通我不普通，我来跟着这里做朋友，无缘平阳的是大愤怒，怀才不遇多孤独，人数不舒服，那感情做一个沧海遗嘱，编写自己的鼻祖，你是谁，是刺猬还是玫瑰，有所谓 杀手锏乐队，就是那一首《普通人》。当时呢，其实我们在中国好声音看到了惊鸿一现的陈乐基，他呢也是很有音乐才华，所以之后成立了一个乐队叫做杀手锏乐队。像这个很有潜力的摇滚乐队呢，所以他的发的歌的也是非常的有意思，之前在节目当中推荐过几首，这一首叫做《普通人》。继续来听歌，在今天来听一听新歌，看看有哪些惊喜出现哈。下面这首歌来自萧敬腾，其实提到他现在好像都专心在做自己的狮子合唱团，